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由即日至3月31日，上嚟荔枝角 D2 店，最新产品黄金咖喱鸡500克，只卖28蚊，买满300蚊，仲送你维他命啤酒4罐，同埋海底捞火锅100蚊现金券1张。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仲有其他精选特价产品，包括恒河咖喱屋咖喱白毛羊650克装，超底价136蚊。最啱用嚟红烧同炆嘅日本猪手粒，400克只系28蚊。法国红鸡排肠仔10条，只卖8蚊。健康唔肥腻嘅鸵鸟扒250克，只系32蚊。仲有更多特价优惠，快啲嚟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睇下啦！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今日咧，咁其实我哋都唔可以忽略啦，呢、這个好重要啦，其实就系呢个阿陈茂波派钱咁样样。 哇，呢、這个是最重要。 系呢、這个好重要嘅，呢、這个就系、 是。你有冇份啊，阿龙？ 吓？有啩， 即系不派不派就还衰派啦。咁但系咧就就设好多关卡，咁就好大镬，系咪？ 我睇完嗰啲 condition 之后咧，都吓死。咁即系个脑转一转咧，呢、這个唔得，嗰、那个唔得，嗰、那个唔得，咁即系大镬。 你唔好理咁多，总之咧去到佢指定嗰个组织嗰度填咗张表先，唔得再算。 咁、我唔使啦。 咁有咩条件咧？我哋不如睇下，即系呢一个动新闻讲讲啦。 亦都作出咗仔細嘅考慮，我決定咧作出一項新嘅關愛共享計劃。簡單嚟講咧，符合相關條件，並且喺2017-18年度冇繳交薪俸税嘅市民咧，每人可以獲發一筆為數4000蚊嘅款項。如果退稅係少過4000蚊嘅市民咧，亦都可以獲得發放呢一個差額嘅。申請人咧需要符合以下嘅條件：第一咧就喺2018年12月31日或之前年滿18歲，持有香港身份證，並且咧係通常居住喺香港；第二咧沒有喺香港擁有任何物業；第三咧就係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或者傷殘津貼；以及第四咧，喺2017-18年度冇交薪俸税並就此作出聲明，或者係咧退稅係少過4000蚊咧，就出示税單為證。我哋初步估算咧，合資格嘅市民人數咧，約莫咧會有280萬，涉及嘅總金額視乎最終成功申請的人數而定，初步的推算呢，估計發放的金額呢是大概是110億左右。 咁好啦，而家 我聽咗頭三個月 窮人終於可以收4000啦。咁但係收咗4000， 哇！大佬有 label 啊，你呢個 係啊，唔係啊？咁佢而家係咁樣分啊嘛。咁嗱，即係我見到有啲網友好開心啦，就唔係好開心啦，就咁問啦嚇。有兩個人應該好開心啦，係嘛？唔夠嚇，喂、起碼唔夠5-6千喎、啊。咁唔使買 iPhone 啦，係咪？即係呢一個阿若薇啊，或者係阿森哥啊、吳志森嗰啲啊嚇，你冇得話人哋買 iPhone， 你買 iPhone 都買唔起啊！而家 點解你一講窮人嗰刻咧、啊，我要打斷你少少先。我一听啊，陈茂波去描述嘅时候，未数咗几个条件之前，佢就用一个关爱共享基金。 关爱啊嘛，即系而家系我关爱你先至有着数 啫。唔系呢样嘢啊，系呢一个 弥补嚟噶， 唔系弥补 嚟噶，其实 唔系政府派 啊， 佢永远系用基金嘅方式派出去。 咁又错啊，龙，因为点解咧？ 你政府撥嗰110亿落去透嗰个关爱基金，我想讲个 point 就係 Anthony 讲个穷人嗰个 point。 嗯。 即係你要自认系穷人。 对啊。 你先会呢系去呢个关爱共享基金嗰度落。嗱呢、這个系完全有 labeling 嘅成分喺度。点解我咁讲，上次你派6000嘅时候全民都有。有钱就有。 嗰、那个系 rights 嚟嘅。 冇钱就有。李嘉诚唔去攞一件事，我估李嘉诚都唔去攞嘅，系嘛？但系梁振英好似话攞咗啊嘛，系咪点？ 但系攞咗啊， 佢捐咗。 大家唔使怕丑，因为点解咧？话到明，只要你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嘅话咧，就攞得。亦都唔需要通常居住喺香港，所以我哋咧嗰阵时候社民好多外国网友咧，顺便翻嚟香港嘅时候咧，立咗个6000蚊咧，就捐3000俾我，第3000嘅当即系居马费咁翻嚟咁样。但系今次唔同。嗱，我头先喺度数嗰四个条件咧，我喺度数紧啦。第一个冇问题啊，我第二个都冇啊。第一个系讲紧通常居住啊、永久居民啊。第二个好似就18岁以上系嘛、 嗯。 第三个就系话香港冇永久物业啊，又唔系我名噶嘛。啊，第四我已经中啦，系嘛？因为我交身份税嘛，我有退税啊嘛。 嗯。 所以唔嗰280几万人，你要。走去一个关爱基金，喺一个 labeling 嘅机构里面，唔系个政府俾你嘅。喂，其实呢一样嘢已经系证明紧呢个政府呢4000蚊好似系施舍俾我哋， 系施舍噶。 嗱，唔系话叫大家唔好攞，千祈唔好中计。我调翻转头讲啊，即使佢俾咗呢咁嘅标签同 label 都好，照填呢张方。如果你真系合乎头先佢讲嘅四个资格嘅话， 嗱，但系嗱，有啲网友就话啦，系唔系都填咗先？咁嗱。好似好爽，你当抗争？ 未必噶，可佢而家 因为佢要有个声明噶。 你 declare 咁，你咪即系 false representation 系啊、哦。所以呢个唔得噶，呢、這个即系嗱 佢真系俾咗你，你啊大镬啊！ 系啊， 哇！佢一 check， 原来你个税单系退咗10000几蚊税嘅，即即出事噶。 即系你兴奋一回事，即系你觉得系斗气一回事，但系呢 唔系。同埋佢而家头先都讲咗啦，第四个条件就系你要出示你嘅税单 啊。 所以你都唔使諗㗎啦，退咗俾你㗎啦已经。 唔係，所以好挑戰㗎。 多過4000㗎啦。 即係我少過4000㗎。 我覺得呢就嗱，如果。 你計清楚喎、 啊。真㗎。 咁請食飯喎、 啊。嗱。好窮㗎。政府 back 單呢政府 back 單呢你要起碼你要肯定你如果你呢個 back 單即係或者你再出招你唔可以俾人哋質疑先。你一定要勁到唔俾人哋質疑，一定要賺到掌聲先。如果唔係嘅，你又好孤寒咧，你又俾人質疑翻轉頭咧，你又兩頭唔到岸。而家個情況就係咁啦。 咪所以葉劉咧個即時嘅 instant response 係做得好。佢話：喂，如果你話行政費用高，咁關愛基金一樣行政費用高會點 啊？啱啊。 喂，同埋仲有一樣嘢，喂嗰陣時候我哋去攞嗰6000蚊嘅時候，如果我冇記錯啊。是唔知7、8月到呢我哋已经醒含含攞緊。喂而家我听罗志刚劳福局局长出嚟讲嘅时候。 你有时间表啊屌佢老尾。 佢讲到年底啊下年财政预算案啊搞咩喺度 审查囉。 审咩查啫 唔係因 为。declare 咗攞张税单行埋去。嗱我退唔够因为有写㗎嘛张税单如果冇记错。我上次冇退多过4000嘅，佢仲话好似话攞个差额嘛，好似系嘛屌。 系啊， 喂大佬，你使乜搞到咁复杂啊？ 系你搞到好复杂啊！即系嗱，呢啲咧就真系斗气。嗱嗱，讲真，钱唔系问题，但系咧 系可以一 唔系对于佢嚟讲唔系问题。我如果钱系问题，我唔捻请人啦。钱唔系问题，但系我怕益捻咗你。就係驚益撚咗你啊嘛，就係斗气啊嘛。而家啲咁嘅性格就系、是， 同埋 扑街到咁样啊嘛。 你觉得有啲奇怪啊？你开头企到咁牙，死都唔肯。 系啊， 因为俾人孖得太紧要，我都觉得 unexpected 嘅。即系如果佢上一次咧系补埋呢一飞咧，即系派钱啊，唔系而家咁派啊，当然系5000都好啦，3000都好啦， 要派1000啊，死区死晒啊。 嗱，应该点咧？真系有退税噶，可能就真系攞封利是一次，跟住咧就再喺条线划嘅啫。即係50万或者60万嘅年收入嗰啲就以下嘅就派足，例如話係5000咁。 新加坡個招啊嘛。 係啦，3级制、4级制，係你6级制都好啦，因為嗰啲嘢好唔計嘅咋，大佬，咪揸住本税單埋去啫嘛，用乜易啫？喂，呢樣嘢你唔做啦， 其實已經是很難看的。原本的預算案，我這樣說，即是他分了幾個部分，當然我不同意那些大白象啦，什麼經濟發展啊、紓困啊、利民紓困啊那些東西呢，即是其實不是錯的，有幾個大的方向。當然你話如果我做，梗係會加個財富再分配啦，有啲長遠規劃嘅嘢啦，包括即係免費醫療啊，包括呢個退休保障啊，加大呢個教育嘅投資啊嗰啲咁嘅嘢啦，係咪？或者小班教育啊嗰啲， 要份嘅大陸佬寫噶嘛？ 或者係加強呢個公屋嘅興建啊，咁我哋政府抌多啲錢出嚟啊，房委會唔夠嘅時候我哋頂咁樣。喂，既然我哋都唔係一個執政黨。是咪？我哋唔系一个执政党，我梗系开天杀你价啦！个盘数唔系我做噶嘛，摆喺我面前。喂，所以公民党呢次咧，其实最尴尬。你反问公民党一声，咁而家派4000，你反唔反对先？反唔反对啊？即系有人买 iPhone 嘅喎。咁你反唔反對啊？ 買部 SE 咯，即係買部嗰啲入門啲咯，係咪？ 唔係啊，咁啊再補少少錢買 iPhone 咯。我而家同我頂咗4000啊嘛。 同埋嗰啲謬論都係依然係存在嘅，即係譬如你話嗱，有幾個謬論啫嘛。第一就買 iPhone， 第二咧就係點解李嘉誠都收到啊？而家李嘉誠照樣收到，話俾你聽，因為而家佢係冇取消退税啊嘛。 唔係，咁佢有講就話如果交差響嗰啲又唔得嘅，李嘉誠係有交差響 噶嘛。我知，咁但係即係你而家成個， 咁你又冇屈李嘉誠，李嘉誠係唔合乎資格嘅。 嗱，唔係喎，而家成個我哋講緊成個財政預算案嘅 package 啊，邊啲人得益啊？李嘉誠照得益噶嘛？ 咁啊，梗係啦。 係啊。 佢得咗好多添， 嗱呢、這個就係唔公平之處。 喂，大佬啊，你估佢真係5000蚊、10000蚊人工一月嗱？佢啲居馬費，所謂嘅董事 盤，當然係啦。 喂，大佬，佢揸住啲股票嘅股息啫嘛，大佬，嗰啲係唔 taxable 啦， 係啊， 煙琴嚟。 但 係 我哋而家 我做佢啊， 成個財政預算案嗰個還富於民嘅 package 都係累退啊嘛。系咪？都系还富于富多啲噶嘛？ 同意啊！ 系咪先？都系唔公平噶嘛？ 唔系，佢如果一早咧做呢一样嘢咧，唔好用关爱基金咧，其实已经补到肥噶。因为我一听已经觉得，喂，屌你有 label 喎、你有对我哋啲人有标签、 唔系你讲嗰样嘢就系类似翻曾俊华咁样嘛？ 就真系好似嗰阵时咧，就点解佢要玩借呢个全民退保个招咧？点佢点样玩借全民退保啊？就系话不论贫富，佢系讲不论贫富呢个 label 啊。 嗯， 即系嗱，如果讲不论贫富嘅话，即系你觉得而家啲老人家穷又要攞。富都要攞啦，系咪啊？ 唔系，所以佢 logic 冇变嘅。 啊，其实扑街都系咁捻面啊嘛。 佢由做社会福利处处长开始，即系我讲七七七啦。其实陈茂波喺呢一次咧，你唔好赖佢啊，因为佢我听讲吓，佢自己私下咧 冇所谓， 系 propose 系，因为你知佢民望已经好低嘅啦，成咗排尾几嘅啦。其实佢真系想派嘅，不过系林郑即系反台嘅咋。因为根据阿城寨阿细良嘅讲法就系话咧，林郑喺胡须仔要派嗰次6000蚊嘅时候咧，已经发脾气话反制噶啦。 唔系你根本就系斗， 所以佢 consistent 噶，唔系代表啱吓，唔系代表合理啊。佢咪就系好似佢全民退保咁理解咯。喂，呢、這个就系所谓嘅社会科学上，我唔记得咗系咪算社会科学啦，就系社会学嘅理论上边或者社会福利理论上边，所谓嘅 residual model 嘛，就系点咧？就是、我哋政府只系做一啲资助不能够自助嘅人， 即系保底啊！即系嗰个安全网嘅概念嚟嘅。 冇错，呢个就系由港英殖民地年代一路延续到今时今日嘅社会福利政策嚟噶嘛。 可以派特嗱，派特咧就真系佢自己蚀底，即系同埋咧，即系呢个又完全斗气嗱。佢而家咧咪话即系嗰阵时原来咧嗱，苹果今日好啦，佢好嘢啦，佢揾翻当年咧坐啊。曾俊华派钱即系参与过曾俊华派钱方案嘅官员讲，佢就话原来咧，当其时政府构思派钱嘅时候，已经考虑晒而家好多唔同方式噶啦，包括而家阿林郑而家呢条市桥咧，佢都谂过噶啦，已经系。但系当年就系觉得，喂，你咁样做，第一你嘥时间，第二嘥钱啊嘛，你啲钱你话针对性揾咩？但你唔。喂，难道你咁样去请人去做啲核实工作，又叫针对性咁样帮到穷人咩？嗰啲係 admin cost 嚟㗎，戇鳩。 唔係，我哋其實老實講，好多香港人啊，據我了解，嗰啲6000蚊咧，有啲人真係唔自在，嗰啲真係冇去填。 係啊， 當然十居其台都有，但有啲人真係即係不屑你個筆數，無謂啦。我自己都唔係即係三餐冇得開嘅話咧，我6000蚊我都費事 apply 啦。大把啲咁嘅人， 係咪？但係你起碼成個過程，大家唔會俾人標籤咗，我係一個窮人，走去關愛基金填呢張 form， 填定唔填好咧？阿龍係咪？劉文森啊！如果我真係胡志格，我填唔填好咧？咁即係話俾人聽，我好唔掂嘅啫喎，大佬，我冇退税，係咪啊？ 即係等於啲友咧話即係擁個擁自己老豆啊， 做簽衰仔子啊， 係啊，簽衰仔子咁撲街啊！呢啲就係即係呢幾撚 mean 啦！你話呢個八婆，即係整一八婆咧，林鄭月娥。 喂，所以呢下嘢其實好難睇 嚇、 啊。你唔做好就做， 係啊，啱啊。 嗱，當然你問我。就好，梗係好過冇啦，大佬。因為確實好多人係有需要嘅，即係我唔會因為呢個問題，我都鼓勵啲人，你唔好理嗰個標籤啦，照去關愛基金照填嗰張 form 啦。如果你真係冇退税超過四千嘅，你冇揸物業嘅差餉，亦都係冇超過四千嘅。其實老實講，嗰啲好少嘅咋，即係你要交得差餉，即係有層樓啦，係咪唔過四千嘅？其實你都即係關我麻麻地嘅咋，即係差餉租值你乘翻落去啫嘛，係咪？但我覺得今次咧，佢呢個做法咧，其實係佢為咗保住自己嘅 ego， 繼續延續佢個即係剩餘嘅社會服務模式，同埋唔想 copy 胡鬚仔上一次嗰六千蚊， 咁即係覺得自打嘴巴 衍生出嚟嘅結果嚟嘅。 係啊，屌你啲咩理財新哲學，乜撚嘢叫新哲學啊？你為咗面子啫嘛，就係你為咗面子而唔去。重蹈即係以前做過啱嘅嘢，咁就叫新哲學。 同埋佢今次我唔覺得咧，佢真係亡羊補牢。我真係唔覺得你補到。 係啊，白痴啊，呢個係。 喂，老實講，計一計過條數㗎啦，就算每人六千，好似五百幾億啫嘛。 係啊， 係咪而家你都使咗百幾億咯？跟住又唔知幾多錢行政費用，你搞到咁複雜。 啊！ 喂，以前唔係噶嘛，就咁填咗 form 啫嘛，寫個户口 number 啫嘛，填咗身份證落去啫。 咪計到嘅，嗱嗰次係 好似影個 copy， 影緊身份證。我記得㗎。 嗰次派錢就360億，而家派錢係110億咋， 爭幾遠啫？ 爭幾遠？咁你仲要 爭200零？ 咪同埋今年啦，你而家你個財政盈餘係多過個當年㗎。 冇錯， 你派多啲都仲得啊？ 唔係對行政官僚嚟講。即係你話第一鑊要打破呢個缺口係好困難、嗯，因為以往咧，佢就算派錢俾我哋都好咧，擺落我哋嘅強積金咧，就好似話未雨綢繆，或者大家有個退休 跟住俾人丙啊嘛。 嗱，其實佢之前已經派過㗎啦，你唔記得啊？ 係， 即係胡鬚仔派六千，佢都係 propose 嗰六千係擺落去嗰個退休金，我哋嗰個強積金度噶嘛。咁如果冇強積金，咪又係冇咗啦。但係之前已經派過一鑊㗎啦。咁但係老實講。喂，我你因为你补翻我蚀嗰啲，俾啲基金佬炒输我嗰啲 M P F 咗嘛，大哥，我已经俾人嘈过噶啦，所以佢上一镬咧，真系喺2011年嗰次咧，就真系亡羊补牢，系嘛？我哋差唔多成万人前前后后出嚟游行，吓社民连嗰队都二三千啦，人力嗰队系三四千啦，系咪？跟住民主党有一扎啦，嗰啲左交啦咁样，成万人出嚟。由修頓行過去政府總部，嗰次真係奏效嘅。你唔好話唔相信群眾運動， 同埋今次你又俾人哋抽成一樣嘢咧，就係嗰個身份問題。點解你偏偏你今次講嘅身份咧，係話香港身份證淨係通常住居住香港？ 佢又因為嗰陣時候有人講嘛，啲友仔即係例如移民咗去加拿大、澳洲或者美國嗰啲。就順手翻嚟香港申請埋啲六千嘛。 哦，咁即 係我都識一兩個網友啦。 即係嗰啲好似嗰啲咧，已經唔住喺香港噶啦。咁嗰啲原居民咧，又成日咧就自攞嗰層樓咧，就攞嚟收租嘅啫，係咪？即係根本上咧，呢啲人咧就唔應該再享有呢個原居民福利嘅。 其實冇意思嘅，佢肯翻得嚟攞嚟個六千蚊，嗰張機票都差唔多啦，係嘛？啱唔啱啊？翻嚟俾佢探下屋企人， 佢可以攞 六千蚊。喂，老实讲，同埋你一攞完嗰啲钱，你都系使噶啦，都系消费噶啦，系咪？做乜讲通常居住喺香港？佢搞到咁复杂，即系佢成条数。就算上次冇通常居住喺香港，咁你都系300几亿啫，系嘛？同埋佢又冇一路都冇交代一样嘅，上次有几多人冇攞？上咗几多人冇攞？ 佢自己都唔知道有呢条咁嘅数添， 喂，点会计唔到呢条咁嘅数啫？你 知嘅， 系人有身份证啊，成噶啦，除非啱咁巧，佢有死鬼咗嘅啫，系嘛？ 即係公務員跟住瓜咗啦，都未前一張 form 已經瓜咗嘅啫。咁你梗知㗎，幾耐冇攞？不，其實上一次嘅行政費用同埋嗰個時間係最好的，快啊嘛。 嗯， 我記得嗰張 form， 因為我有同街坊填㗎嘛，我有幫佢影印身份證㗎嘛。 嗯， 係咪啊？我有啊，我記得好快嘅啫，乒乒乓乓，一個下晝已經簽曬咯。總之即係填靚啲啦，嗰啲字。我去 number 你攞个红包仔落嚟，我帮你抄啦。咁系咪咪抄错 number？ 但系都唔知入咗边，系咪照填啫嘛？冇户口佢都有个办法噶，唔知去邮政局嘛？嗰时好似系 啊，系啊，跟住 叫咩难度咧？搞到 金 check 俾你， 搞到咁复杂， 所以系又蠢又贱，根本就系咁嘅做法就系、是。而且咧，佢仲戇鳩， 亦都系笨。 嗱，阿陈茂波咁啊讲咧。就即係哇，好似皇恩大臣啦，證明咗我哋今次咧係有聽市民嘅意見。咁好啦，如果你係聽市民嘅意見，咁你今次俾人屌完之後，會唔會又聽市民意見呢？ 聽啲唔聽啲啦。 唔係即係咯，即係自刮自打嘴巴咯呢啲嘢。 聽就聽足啦，一係就你 咪係咯。 嗱，如果我係你咧，一係就繼續守住嗰條線， 係啊， 死守。嗱，你做預算案嘅時候，你 一派 喂，證明你嘅政治思維有問題。你做嗰個預算案嘅時候，你擺咁多落去啲大白象度，俾咁多嗰啲中產，俾咁多啲業主，俾咁多啲企業都有退稅噶嘛，跌咗兩萬噶嘛，係咪？喂，你計唔到嗰個一般嘅群眾嘅反應係點嘅咩？嗱，你又派埋俾中援嗰啲，又派埋公屋都好似有啦，係咪好似？喂，你計唔到？好多有三無人士，而家你都計二百幾萬出嚟啦，近三百萬，你計唔到呢條數嘅咩？好啊，當你嗰陣時候漏咗招啦，咁你咪改完更章就改得徹底啲啊，大哥，乜天一半啊，第一半，都唔明喺度搞乜，跟住將個好簡單嘅問題複雜化咗佢啊，佢講完嗰幾個條件啊，我都要個腦轉轉，我冇粉啊，大佬。唔系，我唔系因为我冇份，所以我好愤怒。而我觉得戆居嘅呢个政府，即系你嘅讲法啱啊，又贱又蠢啊。 系啊。 第一，你去 label 啲人，要去即系捐九窿，填嗰张关爱基金嗰张 form 又唔系即时搞到，仲要搞到年底。喂，大佬而家几多月啊？而家三月啫，大佬，你搞到十二月，你搞九个月。快瞓觉呢个政府， 通常 派佢四千蚊当大家乞衣咁样样。 通常呢啲又贱又蠢嘅政府，即系出现嘅原因系在于个最高层嗰班人权力斗争失控啊嘛。喂，你谂下，喂，即系陈茂波佢上第一次初稿嗰份财政预算案，系因为有呢一个嘅被否决嘅危机，佢先至走去改完更章叫派钱，但叫派钱又再搞埋啲咁复杂嘅嘢出嚟，亦即系话俾你听，喂林郑月娥同埋陈茂波中间。嗰個關係係差到一個點，係大家不能相信啊嘛。 咪同埋一樣嘢，其實可以反映到呢個政府有 ego， 梗係啦。 即係你老實講，今次俾人孖到咁厲害，好啦，就換湯不換藥。其實真係換湯不換藥嘅，但嗱當然啦，我真係講清楚，死都去攞啊，搏一搏先啊。系嘛？因为佢睇你嗰张税单，不过你自己都识睇啦，系嘛？佢要写清楚噶嘛，咁嗰啲又冇嘥时间。唔好因为佢系关爱基金，唔好因为佢得四千蚊，唔好因为佢系好似侮辱紧你。即系正确你话斋，嗰阵时候我喺地区嘅时候，对住啲街坊都系噶，好多街坊阿叔阿婶啦，都好唔想即系申请个综援，佢真系好唔点 知啊， 先走嚟揾我哋。 嗯， 甚至乎我当年。佢个仔唔肯签，我亲自打佢，俾佢个仔， 嗯， 签啦，帮帮手啦，你又养唔到你阿妈，喂，呢个世界有钱又有尊严，难听啲讲啊，冇钱边有尊严啊，大佬， 嗯， 填咗佢啦，系咪啊？嗱，我就唔知其他民主派政党系点啦，我都唔知佢呢个点反应嘅，面对呢个咁嘅牌子， 而且佢而家 即系当然好过冇嘅。但你肯定呢个政府几 ego 呢，为咗唔想打破自己成个嘅理财嘅哲学。当然我觉得呢个理财哲学 out day 嘅。不合时宜嘅。 对啦。 亦都系偏帮啲中上阶层嘅。偏帮有钱人嘅。但你都唔好蚀咗俾佢喎，嗰四千蚊大佬。合乎资格真系扑到去攞喎大佬。 咁但係咧，即係我諗，就算係呢4000蚊嘅得益者咧，最後尾都係好嬲，因為你而家你要等咧，都可能要等成兩年。 好夸张啊！ 你苹果已经做咗报道啦，佢话 两年， 唔系啊，佢话稍后公布嘛，下个月公布，啊、然后咧你填咗之后要等等晒所有审查，去到年底先有啊。 系啊，咪就系话以前即系嗰啲财金官员， 真系想做唔到喎、啊，大佬，四千蚊，大佬， 咪就系薯片当年嘅财金官员话咯，佢话如果 喂咁计翻利息啊，大佬，我填咗方之后咪嗰度起息啊，大佬。 系啊，好捻白痴啊！其实 就算你跟银行都好啊，屌！ 唔系，所以你咪露晒底咯。你啲咩叫理财新哲学啫？你根本上完全系败家新哲学。 咁又唔同败家嘅关 系。即系呢啲咪你完全系 你搞到一个好简单，应该好容易处理嘅问题，你搞简单复杂 咯。你系白鸠痴咯，真系呢啲系。 系咪以前你又填张科？我唔记得系咪啦，应该去父务处噶系嘛？我记得好似系父务处，又唔关税务局事啦，亦都唔关。即系都系啊，其实个行政冇咁父母处搞咗佢咯，咪填咗方咪合乎资格啊！ 即系为咗你而家林郑月娥一个人嘅面子，就要全民扰民， 系真系几扰民啊！佬， 真系啦，梗系啦！ 喂，你填完张方仲等八九个月，大佬，我等你咪黑死！ 系啊，所以其实最后屘你都系 iPhone 已经贵咗啦，可能 系啊，你都系得罪晒全部人， 我都提个 model 噶啦嘛，大佬，随时 依然系咁多人一样咁嬲嘅啫，其实系 喂，真系离谱喎！ 啊 我咁你派嚟做咩啊？ 咪就系咯。 喂，同埋嗱，你计咗280几万呢条数出嚟咧，其实已经可以乜得你嘅。睇唔睇到个答案喺边度？即系话未有呢个措施嘅时候，呢啲所谓嘅三无人士，嗰200几万人系乜嘢都冇数啊！你自己打破自己嘅即系饭碗啦、啊！ 一半嘅 working population 喎， 280几万啊嘛，佢头先喺度数啊嘛，唔系佢唔系净系 working population 嘅，佢阿婆都要计嘅，学生都计嘅，超过18岁以上啊嘛， 你成年人以外啦，以上啦， 即系话上一次你嘅财政预算案其实有280几万人系全部系冇得益到嘅，你应该咁计嘛，调翻转头谂， 40% 香港 人口，200几万 M 无人士啊。哦，你真系你老晒底 咯！唔系 working population 啦，因为佢已经系包埋阿叔阿婶阿婆嗰啲噶啦， 咁你 冇攞中门嗰啲 咁佢自己老晒底喎， 老晒底啦！即系话你上一份预算案，即系啱啱 propose 嗰份，280几万人都不受照顾啊！啱醒起啊，屌你自己打破个谜底啊，大佬，佢打破咗，系嘛？咁你益咩人啊？数到啦，喺嗰个名单里边。屌嘥气嘅啫，喂好啦，今日冇乜气啊，大佬，我三次都咁劳气，大佬点搞啊，大佬？ 原本想讲啦，原本想讲下 trade war 啊，讲 我真系想讲，本来我谂住想讲下李明博啊，本来谂住 讲下呢个 Mark Zuckerberg 啊，呢啲乜嘢？ 系算下个礼拜先好嘛？ 系好 攰啊， 咁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